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大相对湿度 85%， 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50%， 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明天出门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请大家注意遮阳防晒。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杨洋。这周的空中课堂，我们继续来品读经典名著《平凡的世界》。我们将用3天的时间，分别从阅读、思考和备考的角度出发，来和大家呢一块儿对这部经典做一个详细的解读。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今天我们进入思考篇，来看看通过平凡的世界，我们可以展开哪些延伸阅读。好，那么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公示大学申报新专业和申请撤销专业，新增专业共2542个；市教委9月将举办高校学生军事特训营，帮助学生学习野外生存等技能；暑期求职诈骗案件增多，专家提醒学生互联网应聘应该选择正规渠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学申报新专业和申请撤销专业眼下正在公示期，教育部今年公示的名单显示，2018年全国高校申报的新增专业共有2542个。记者在教育部公示的名单上看到，从去年开始大热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今年继续保持优势，是全国高校申报最多的新专业。同时，已成为国家重点发展产业的人工智能是紧随其后的热门新专业。此外，今年申报机器人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高校都超过100所，智能制造工程、人工智能专业也申报者众多。军训不再是立定正步走，为推动学生军事训练工作创新，市教委将在9月中旬举办第4届北京高校学生军事特训营，帮助学生学习野外生存技能，进行实弹射击、演习战术情况处置。据了解，今年特训营训练规模为300人，参训人员范围为30所普通高校的在校生，每所学校选定2017-2018年入学已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大学1-2年级在校生10人，均需为非国防生。今年的训练共包括7大板块：紧急集合、徒步行军、战术情况处置、宿营与警戒、野外生存、定向越野和实弹射击。高校学生军事特训营于2015年初次举办，其规模已经从最初的2所高校100名学生扩展到如今的30所高校300名学生。未来这一军训模式有望在全市高校推广。 市发改委近日批复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三期建设工程，计划年底开建，预计2021年完工。建成后，北京城市学院将整建制迁入顺义区杨镇，实现一址办学，填补北京东北部潮白河以东地区没有高校的空白。据了解，从2015年至今，北京城市学院通过资源整合，已将部分师生迁入顺义，实现了高校搬迁与教育提质、地区发展协同推进，成为首都高校教育疏解的一个典型。目前学校正在探索疏解加融合的新尝试。在产教融合方面，城市学院围绕顺义的临空经济、服务贸易、智能制造等产业，与北汽、国航等大型企业建立产学研联盟。2018年世界机器人大会15号在京开幕，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毛东军表示，北京将发挥科研、生态、政策三大优势，努力成为机器人创新发展的领军者。本市计划从现在起到2020年，北京实施10个工业机器人重大应用项目。到2025年，北京机器人产业收入达到600亿元左右，形成全球领先的机器人技术协同创新体系。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操作系统及软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基本建成全球领先的机器人创新应用基地。网上找高薪兼职被骗8000元，高三毕业生兼职刷单，上大学的生活费被骗，不敢告诉父母。近期有市民反映多起疑似求职诈骗案件，给求职者带来经济损失。对此，专家提醒广大求职学生，通过互联网方式应聘，应该选择正规的渠道。正规招聘会通过学校或大型招聘网站发布，并由专职人员负责。职介机构必须同时具有职业介绍许可证和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同时要核实单位资质。在签约过程中要求交保证金或培训费的，需特别警惕，要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儿童剧经典保留剧目青年表演人才培养项目近日举行开班仪式，3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将接受为期2个月的培训。据了解，这个项目是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的艺术人才培养项目，项目依托北京儿艺经典剧目，遵循小批量高层次的培训原则，致力于培养儿童剧青年表演人才，帮助其实现舞台表演和艺术认知的飞跃，为儿童剧的发展做好人才储备。接下来要给大家预告教育面对面在这个周末即将举办的一场大型公益讲座。8月18号上午9点，2019年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内容包括自主招生材料的准备，以及高校如何审核考生的申请材料，自主招生高通过率有哪些技巧和策略。这次讲座我们将对自主招生全流程进行深入的解析，地点在国家图书馆综合楼5层会议室。参会的家长呢，可以在现场得到我们赠送的一本2019自主招生百问百答和价值298元的专业定位卡一张。报名电话是5735-4567，5735-4567。同时，大家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扫二维码报名。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教育面对面，我们在暑期开启的空中课堂，要和大家一块来品读经典名著《平凡的世界》。今天我们将进入的是延展阅读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平凡的世界》作为经典阅读篇目，被纳入北京高考语文试卷的考察范围。这部小说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10年间为背景，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全景式的展现了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深刻的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教育面对面邀请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通过读、思考3个层面，为您详细解读《平凡的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 今天我们的空中课堂呢，将和大家一块儿来品读《平凡的世界》。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何健老师一块儿呢，给大家来对《平凡的世界》的两兄弟的人物性格做了一个深入的解析。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看一看，通过《平凡的世界》，我们还有哪些眼界可以打得更开？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洁老师来为大家做《平凡的世界》的思考篇的延展阅读。 何洁，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二附中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北京中小学名师工程实践导师，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成员，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特等奖，北京市师德标兵。何洁老师从教25年，常年担任班主任，实践着用我的生命状态影响学生的生命状态的教育信念。 何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平凡的世界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哈。 对对对。 所以说呢，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解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我们通过平凡的世界，如果说可以展开延展阅读的话，我们还可以向哪些方面来拓展？ 嗯，所谓的延展阅读嘛，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就这部作品本身我们做深入的或者是更开阔的一种解读。 嗯， 还有一个延展阅读呢，就是说跟这个作品相关的，比如说同作者呀，或者说是同样题材呀，就这样的一个作品能够让我们举一反三。平凡的世界这个作品呢，它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奋斗历史的这么一个记录，那么我们通过阅读它以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理解啊，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啊，人们的这个心路发展的历程，这个了解到我们中国呢可以走到了今天。那我们的这个延展阅读呢，其实也是基于这个，就是了解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这么一个思路来看。作为这个延展阅读呢，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延展。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路遥本人和路遥的一些相关作品。 嗯， 那么了解了路遥本人和再去读再相比照一些路遥的其他的作品，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平凡的世界呢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从阅读的角度来讲呢，一个叫知人论事，就是我们知道作者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内心世界，我们就可以更理解哦，这个路遥为什么会这样去写。同时呢，我们再用其他的作品去和他去做对照啊，做一个互文阅读的一个对照呢，我们也大概明白知道哦，这个作家呢，他的这个，因为每一部作品其实都是作家精神这个历程的一个记录，我们也大概能够明白他这个像平凡的世界他是最终是怎么写出来的，这样可以把几个作品对照着看。所以第一个角度的延展呢，我想可能就是路遥本人还有本人的一些其他的作品， 嗯， 这么去延展。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下就是相关主题的阅读。什么是相关的主题呢？就是我就像我刚才说的，平凡的世界呢，其实是它是在告诉我们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它是怎么到了今天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共和国历史，甚至是这个共和国从建立一直到建设一直到今天是怎么走过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平凡的世界反映的是这么一段历史，那么还有其他的历史阶段它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把它看过来以后呢，我们其实就可以把我们刚才这个所做的平凡世界读平凡世界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了解我们从哪里来，在这个目的上我们就会做得更好。 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路遥其实他的人生经历非常的坎坷， 非常坎坷，而且是叫英年早逝。 嗯， 路遥啊，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等于说家里啊就养不活他了，寄送到别人家，只能保证他活下来，所以从小营养就不好，这个家庭生活条件也非常的糟糕，因此的身体就不好。但这个人呢好读书，所以他也是当时村里的这个知识青年，他愿意去思考社会和思考人生，很有追求的这么当时的一个年轻人。那也因此呢，他就把他的追求呢就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当中。但是呢，这个一方面他的追求呢，就是你看他自己在个人婚姻上呢，他本身对他选择的这个人生伴侣呢，他有要求，他 不能说找一个就是说没有文化的，他要找一个有知识的。但是呢又多多因为自己的家庭条件不太好，所以他的婚姻一直不是很顺利，所以他在平凡的世界还有很多作品当中写这个爱情结果都不太好。 嗯，有他自己的影子在里 面。有他自己的影子在里面。同时呢这个路遥自己啊因为身体不好吧，但是他还怎么着呢，还常熬夜， 嗯， 喝酒抽烟，等于说这个习惯并不好。但是这个抽烟呢有时候又是不是写作了提神， 嗯， 所以呢实际上这个路遥真的是一个写作的苦行者。那么最终呢为了完成这个作品啊，为了完成这种史诗他所追求的啊这种史诗级的作品，其实他消耗了他的这个身体，消耗了他的精力。平凡的世界创作完不久就去世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读到这个路遥的作品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路遥的这些人生经历，我们就能够明白哦，这个为什么他会写到孙少平、孙少安这样的一种奋斗？ 嗯， 在某种意义上说呢，就是在写他自己。 嗯，这是路遥。那么除了《平凡的世界》啊，我们还比较熟悉的有关路遥的哪些作品呢？ 如果是我来推荐的话呢，我推荐他比《平凡的世界》早一点出现的一篇很有名的小说，叫《人生》， 最后被改编成。 改编成电影了，对，这个在应该说在80年代末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也是我推荐大家做延展阅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品，就是我们能够理解，我们通过阅读《人生》这部作品，能够明白路遥他对陕北土地这个态度以及他对人生的态度。这个路遥这个《人生》里边呢，大概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人生》的主人公呢叫高 嘉 林，对，这个高嘉林呢，他在高中毕业以后回到村里。当了民办小学的教师，应该说这个工作呢，既能体现他的才能，又让他对这个充满希望啊。他的这个工作呢，就被当时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叫高明楼，这个人的儿子就给顶替了，他就回到了这个土地。在他失意无奈甚至比较绝望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美丽善良的农村姑娘叫刘巧珍，就闯进了他的生活。这个刘巧珍呢没有文化，但是刘巧珍却是真心真意的爱这个高嘉林这个文化人。刘巧珍的爱呢可以说是质朴和纯真的，他用他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做法呢表白了他的这个炽烈的爱。高嘉林在刘巧珍眼中就是完美的，而高嘉林呢又在刘巧珍身上呢找到了一个慰藉，所以两个人呢就心走到了一起了。 巧珍，咱进城买点漂白粉去。 我也跟你去 啊， 一块儿去， 你敢不敢？ 嗯，我回去推车子，你回去换件衣裳，这件脱下来我明天给你洗。 真是个好婆姨， 难听死了。 后来呢这个机遇又来了，这个高嘉林呢就抓住了这个机遇呢就到城市了。 嘉林哥，你常想着我 啊， 你就和我一个人好。 嗯， 到了城市以后呢，城市生活还真的给了高嘉林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结果呢这个高嘉林就遇到了他的高中同学，就是叫黄亚平。这个高嘉林跟他之间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个人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两个人就可以在一起聊，侃侃而谈，谈社会，谈人生，谈世界啊，反正总之谈得很投缘。那么这个时候高嘉林多多少少就有点隐隐的一种想法，这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巧珍大概就 配不上 他了，所以后来他等于说就把这个巧珍就 给抛弃了。 你走你的，到外边找个比我好的对象，到外边要多操心，人生地不熟的，不像咱本乡天地。嘉林哥，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 乔天 故事没有完，很快啊 就又因为这个一些事情呢，等于说他就又 回去了， 哎，又被赶回村子了。那么赶回村子以后，他回到村子的时候呢，这个刘巧珍实际上已经嫁给了这个那个高明楼的那个儿子了。但是刘巧珍还是用他的善良啊，去求这个高书记要给他找一个工作。这个本来呢，这个高加林自己的觉得就有点没脸回来了，他怕村里人瞧不起他。但是呢，这个村里的老百姓呢，没有一个人嘲笑他，反而呢，哎，去接纳了他。最后结尾有一段，就是村里的德顺爷爷给他讲了一番道理，我还是非常非常感动的。这个德顺爷爷啊，就当时就看到这个高加林流眼泪啊，这个德顺爷爷就问他说：“哎，你还流眼泪呢？” 嗯。 然后他就对这个高加林讲了这么一番话，他说：“娃娃呀，归来劳动这不怕，劳动不下贱，可是你把一块金子丢了，巧珍那可是金子呀。”这个德顺爷爷在批评这个高加林。高加林说：“爷爷，我心里难过，你别说这个了。”他说：“我知道，我本来已经得到金子了，但像土克拉一样，我给扔了。我觉得活得没意思，我真想死。”哎，这个时候德顺爷爷就站起来，就批评他说：“胡说！你才24岁，你怎么能有这些混账想法？如果按照你这么说，我早该死了。我快70岁的孤老头子了，无儿无女，一辈子光棍一条，但我心里还热腾腾的，想多活他几年。”别说你是个嫩娃娃，我没有这个70儿女，我活得还有意思。我爱过，我也痛苦过，我用2只手劳动过，种过五谷，栽过树，修过路，这难道不是活得很有意思吗？用你们年轻人话说，这叫幸福。他说：“幸福你小子知道不知道？我把树上的果子摘了分给村里的娃娃们，我心里多幸福，不是吗？你小时候还吃过我的果子呢，你小子不知道，我栽下一棵树，心里就想我死了，后人在树上摘果子，他们就会说这是以前光棍老汉德顺栽下的。”你看德顺爷爷讲的这番话讲的真的是非常的淳朴，非常的让人感动。小说当时就在写说德顺老汉大动感情的讲着，这个路遥就描写他啊，像是热血沸腾的老诗人，像是一个哲学家。高加林这个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啊，曾经研究过许多国际问题，读过许多书，知道霍梅尼、巴尼萨德尔，知道里根的中子弹政策，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满身补丁的老光棍农民，在他生活失望的时候，给他讲了这么多人生的课题。所以实际上呢，你看路遥就是通过这个德顺爷爷的这个口吻，其实在告诉读者什么是实实在在的人生，人生到底该是怎么过。应该说路遥呢也是很不客气的批评了高加林的这种好高骛远。高加林想走出农村这个想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瞧不起土地，瞧不起农民，最终你就要栽跟头。所以等到他回来的时候，这个谁呢，就是路遥，等于说就是借德顺爷爷这个口，就说他说：“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是的，不会有，只要咱们还爱劳动，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个通过这个讲述啊，其实我们就大概可以明白，就是为什么你看他后来塑造的孙少安、孙少平这个形象，你就看得出来，他们和高加林相比呢，他们比高加林就要强。这个你说特别是孙少平，他跟高加林一样，要走出去，不甘心做一个普通的农民，但是他们又比高加林强在哪里呢？他们热爱这个土地，他们走出去要到城市当中展现，但他们不会嫌弃自己的 家乡， 他们还要实实在在为家乡做贡献。所以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得出来，人生最开始创造 早期的、 那么他跟这个平凡的世界之间就是构成了一个内在的关联。这个路遥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我们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所以读了人生以后呢，对读平凡的世界还会有帮助。 即使是在平凡世界之前的人生这部作品当中，也可以看到，虽然说作者自己路遥本身他的经历是那么的坎坷哈，遇到那么多的一些问题，但是你看人生里他依然还是那种向上的， 对， 乐观的。因为他塑造的高加林最后其实是有一种精神上的那种领会的领悟的，他也没有把它写成说最终就

老师，这部《创业史》的作者是柳青啊，那我们是否先了解一下这位作家？ 哎，柳青这个人呢、啊，就是今天的青年读者和听众可能确实不太了解了，但实际上柳青这个人，他对于中国应该说是当代文学啊，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柳青啊，包括跟他同时代的赵树理啊，这些人。等于说是当时都是受着这个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这个精神的影响，深入到农村去，把这个工农群众当作自己这个创作讴歌的对象。柳青这个人非常可贵在什么地方呢？柳青本身是一个高级干部，但是他呢为了创作自己主动到农村去蹲点，你从外表看这就是一个老农民，但是呢，他以此为骄傲，他就愿意在跟农民生活在一起。其实他当时的级别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已经是像我们今天话说叫副部级的干部了。他到这个程度，但是他愿意到这个农村去跟农民在一起。说这个柳青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广播里一旦说了中央政策，他马上就能够知道这个我们村的大爷大妈是什么态度。 嗯， 就是可见这个人就是深入农村接触农民接触人民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入，他是饱含着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爱去写的这个作品。柳青这个作家呢，他是这个我们国家很好的一个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么一种创作的传统，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路遥啊，像他们这些人，包括陈忠实啊，就这些作家其实都在柳青身上汲取了很多的创作营养。 嗯， 柳青这部小说呢，我为什么推荐他呢？ 嗯，创业史。 哎，为什么我推荐创业史呢？他是这样的，就是平凡的世界呢，其实是讲的改革开放这一代人的这个成长的过程。 嗯， 柳青呢，这个他的作品呢，他其实是讲的共和国刚刚建立，讲农业合作化的时候，共和国初建时的那一代人，你看他的题目叫创业嘛，他是共和国初建时我们的农村是怎么建设的，他其实讲了这么一段历史，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平凡的世界呢是在告诉我们共和国是怎么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的，那柳青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共和国刚刚建立的时候人们是怎么艰苦奋斗互助帮助走到今天的。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那段历史呢，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红岩啊，去看青春之歌呀、啊、对吧、 嗯、 然后新中国刚刚成立这段呢，我们其实是就可以看柳青的创业史。 嗯， 然后改革开放我们就可以看平凡的世界，就是我们把这几部作品串起来看啊，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共和国的历史是怎么走到的今天的、 哦、就是通过这个几部作品就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嗯、 对对对对对、 哦、 对，所以这是我推荐这部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嗯、现在的中学课本当中呢没有再选这个创业史，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中学课本里还选创业史的一部分，我记得那篇课文叫梁生宝买稻种、 嗯、 这个梁生宝其实是这个创业史的主人公啊，他呢就是以梁生宝的这个互助组发展作为线索，表现出来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农业啊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这个一个历史风貌，还有这个农民的这个思想感情的这么一个变化。创业史主要是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个现在的青年的读者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农业合作化是怎么回事了啊、 嗯、 就是大家知道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是在革命时期呢，我们那个时候就要进行土地革命，就是进行土地改革，然后农民呢有了自己的土地，但是呢这个如果土地都只是在个人手里的话呢，那么就很难真正让农民走上这个富裕的道路，所以呢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呢，我们就开始搞了一个叫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个农业合作化运动呢其实就是通过这个农民呢、啊、互帮互助，最后呢来大家一起这个等于说用今天的话说吧，叫走上小康之路，就是大家一起呢把日子过好。农民要想真正致富啊，因为知道这个农村生活是很艰苦的，这个创业史这个创业呢是非常非常难的，凭着农民个体的力量想 改变这个自己生活的状况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这个当时的这个党中央呢，毛主席啊，他们就提出来要用合作的方式让大家就是搞起来。但是呢，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大家还是有矛盾和冲突的。当时呢，农业合作化过程当中呢，遇到了很多的复杂的斗争哈。在这个斗争当中呢，主要是三种力量。那么第一种力量呢，是当时的叫富裕中农，就是说按照那个那时候农民呢，他是有那个叫划分成分的。 嗯。 那么这个地主啊、富农啊、中农啊、中农又分对，上面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那么其中中农当中呢，分成富裕中农、上中农、下中农，然后呢贫农。这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当时的这个比较富裕的这个中农呢，这个人叫郭师傅，这是这个小说里边的一个人物。他呢，是认为要搞个体经济，就是我要自己弄，我凭着个人的这个优厚的经济力量呢，我要去吸引那些农民。你看，咱们自己单干，咱们就可以干好。他就跟这个当时的这个农业集体化呢，就做了一个对抗，这是一种人啊。第二种人呢是富农了，就是比那个富裕中农又多点钱了，等于说是那是叫反动的富农。那么他不是富农是反动啊，是他是反动的。 嗯， 就这个反动的富农，这个人叫姚世杰。这个人呢，经常用各种阴谋诡计啊去破坏这个合作化运动。还有一种人呢，是当时党内呢有这么一批人，这个人的代表人物叫郭振山，他是土改以后的。这个新中农就是土改呢，就是说把这个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之后呢，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了，就实现耕者有其田了。那么这些人呢，是属于刚刚拿到这个土地的这批人。这些人呢，他们想到的都是自己发家致富，他不会想着这个同伴一起，所以他就其实他对这个合作化运动他们也是不赞成的。所以这些人呢，暗中抵制着这个合作化运动。那么这批人。就是刚才我说这三种人啊，富裕中农、反动的富农，还有这个新的中农，这批人他们无意中就结成了同盟，他们不愿意搞合作化。而这个梁生宝呢，梁生宝是一个这个贫苦出身的一个年轻人，他呢则是在党的这个领导下呀，依靠团结教育农民群众，最后呢走上了这个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最后呢带领着全村的人就走上了相对过上了相对稳定和富足的生活。就是这么一个整个小说就讲了这么一个过程。 平凡的世界作为经典阅读篇目被纳入北京高考语文试卷的考察范围。这部小说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10年间为背景，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全景式的展现了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深刻的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教育面对面邀请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通过读、思考三个层面，为您详细解读《平凡的世界》。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今天空中课堂，那我们来做《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的延展阅读。何杰老师给大家呢来解析柳青的创业史。刚才我们说了，这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式的一个巨著哈，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那么这样一部作品，它其实是要通过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啊，来把整个的这个小说的脉络撑起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主人公 啊，梁生宝。 梁生宝，对。 那么作者在塑造他的时候是怎么样来描写的？突出了他身上什么样的性格特点？ 这个梁生宝呢，可以说是这个作者呀精心塑造的这么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这个梁生宝，说到梁生宝呢，还得咱们说这挺有意思的啊。 嗯。 这个梁生宝呢，他的父亲这个梁三老汉呢，待会儿我们还会说到他啊，两个人不是亲生父子关系。 嗯。 梁三老汉在这个之前啊，一直希望有一种通过自己的这个诚实劳动啊， 就能够让家里过好。结果天灾人祸，梁山老汉的这个老婆呢就饿死了。那么在一场大的灾荒当中啊，很多这个农民、流民、灾民呢、啊，就跑到他们的村子，这个跑到他们村子呢，哎，就这一天呢，这个谁，这个梁山老汉呢、啊，他打扮的挺整齐，他就在好多那些那个女人当中，他去找，意思就是你们谁肯跟我过日子，哎，结果就把梁生宝他们母子就看中了。这样的话呢，他们这一家人就到一起了。所以实际上梁生宝跟这个梁三老汉之间不是亲生的父子关系，但是呢，这个梁三老汉凭着他的这种淳朴厚道，哎，勤劳，等于说就把梁生宝抚养长大了，他们是这么一个关系。也就是说梁生宝小的时候就讨过饭，乌过浪，对吧？然后呢，长大的时候呢也做过这个长工，这个当时呢还在很多荒山野岭的地方呢都当过一些叫地下的农民。可以说在这个梁生宝这一生啊，年轻的时候就饱尝了这种生活的这个辛酸艰辛。但是呢，他呢就又从这个父辈那里边继承了这个勤劳朴实坚韧不拔的劳动者的优秀的品质。后来呢，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呢，这个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在党的这个教育下呢，他发现就是如果只是盯住了那个私有的东西，只是管自己的小生活，那么老百姓永远不可能富起来。所以他就决心要走这个和父辈不同的这个道路。那当时的村里呢有一个，他是新党员，那还有一个老资格的党员，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叫郭振山。这个郭振山呢就准备要，算了，已经革命成功了，我就自己种地就完了。 他是要自给自足的， 哎，要自要对要要要退下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梁生宝呢他就勇敢地担负起了这个领着庄稼人走合作互助这个道路这个重担。哎，这样呢他就成为了一个积极的、聪明的、公道的、也能干的这么一个领袖人物。在整个这个小说当中呢，特别突出梁生宝的谦逊、淳朴、老实、厚道，哎，善于思考，哎，不夸夸其谈，甚至呢说话还不太会说。而且这个梁生宝很有意思，他在爱情上呢还缺少勇气和智慧，见到女孩子还不敢追求。 这一点好像又和《平凡世界》当中的孙少安的人物性格有点 又很像，对，很像。哎，但是这个人身上呢，他有特别可贵的那种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所以呢，这个小说呢就抓住了他这个特点，描绘他把这个为党的事业、啊。这个奋斗的这个行动。我在我印象当中啊，我们初中的时候学过一篇，就是梁生宝买稻种，他那个钱很少很少啊，这是他们互助组的去稻种，他去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买稻种，然后讲他在路上买吃的怎么艰苦，怎么节省，就是为了买稻种。这个我印象还非常深，这一刻。那其实从这个行动当中就看得出来，就是他这个应该说是一心为了这个互助组，一心为了这个村里的这个 集体的利益， 集体的利益。这个互助组刚刚成立的时候呢，当时庄稼人都羡慕那个郭世富，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富裕中农。结果呢，这个梁生宝呢跑到县里啊，把稻种买回来，在互助组里边呢，他就搞当时的就是两熟的这个稻麦，春秋两熟的稻麦。哎，结果这个事情呢比那个郭世富他们家盖房的这个事儿更牵动人心，因为一般在农村， 对， 盖房的是很受影响的，很有影响的一个事儿。结果他搞了一个新型的稻种，大家一看，哎，有新型的稻种，一下子呢，大家注意力就都跑到这儿来了。大家想怎么能够把粮食增产啊？结果这个时候，就当时刚才我们说那个郭世富啊，就想，哎。没想到这个小子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啊，他怎么这个人很能干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这个郭世富呢就不太愿意帮他们，也不愿意借贷，不愿意借粮食给那些困难户。哎，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村子里互助组织都很困难啊。其实凭梁生宝自己的这个能力，他完全可以不管啊，但是他还是要管互助组这些人。于是呢，他就组织这个互助组的这些群众啊，到山里面去割竹子，解决了这个困难户的粮食和这个互助组的这个肥料的问题。应该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事儿，对吧？就是在咱们今天看来没有什么戏剧性，要编电视剧估计都没什么意思，对吧？但是呢，就是这些很平凡的行动，在他们这个叫蛤蟆滩，在蛤蟆滩的这个庄稼人心中啊，就掀起波澜了。就是大家就看到了，哎呀，社会主义是有优越性的， 嗯， 我们日子过得不好，互助组会帮我们。我为什么推荐这个创业史啊？其实呢，其实也是我自己有这么一个想法啊，就是说，中国现在啊，这个我们有着这个体制的优势啊，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可以修高铁，我们可以这个搞大工程。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啊，人民群众的小事，对小事的需求也越来越要求会更高了。那么共产党他之所以当年能够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其实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为自己村里的群众去解决困难。这就虽然说我们今天可能不一定非得再搞那个就是合作化运动啊，可能我不见得再走这条路了，但是这个像梁生宝这样就是实实在在的为村里的人做事儿，人们才会觉得哦，这就叫社会主义， 嗯， 这就叫共产党。而相对来讲，我们今天很多党的干部、共产党员，如果他真的、真心的就为自己的群众去把这些困难解决了，那么我相信这个群众就会支持这些我们的党，支持我们的党员干部。所以为什么我说柳青他这个作品非常可贵就在哪儿呢？柳青在解放以后他已经成为一个高级干部了，但是他非常清楚我的根在哪里，什么样的做法才是共产党的做法，才是最能受人民欢迎的做法。所以柳青到这个农村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那么他笔下的梁生宝呢，也就是在农村当中就是办这一件又一件的平凡的小事。所以梁生宝自己说，他说我只有这样做我才活着带劲儿，才活着有味儿，对吧？我按照党的指示办，给群众办事儿，受苦就是享乐。你看非常朴素的话，这些朴素的话就展现出来一个农村新人的形象，展现出来中国农民那种特有的这种精神气质，也展现出来基层共产党员的风貌。 这梁生宝这个形象在今天依然是共产党员的楷模。 对， 这是梁生宝啊，是一个生动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为群众无论大小事都兢兢业业去办，而且自己觉得活得非常有劲儿啊，这么一个人。那接下来刚才您也说了，他的这个虽然不是生身父亲的这个梁三老汉哈，也是可圈可点的一个人物形象。 对， 那么这个老汉在创业史当中他的这个艺术形象是怎么样来塑造的呢？ 哎，刚才我说了这个梁三老汉呢，在这个经过大灾以后，自己的妻子原配的妻子这个去世以后呢，他呢心里还是很善良的，他领了一个等于说相当于这个就救了一对母子嘛。然后他的最高的志向就是什么呢？他的梦想是什么呢？他就是希望利用新社会分给他的土地，用狠命的劳动来创造起个人的家业，这就是他的追求。 狠命的劳动， 哎，狠命的劳动， 不吝惜付出哈。 对， 对土地。 对，实际上啊，你就是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啊，其实一直有很多作家提出了一个命题。你像老舍写《骆驼祥子》，他们其实都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凭着个人的努力奋斗能不能够实现个人命运的转变。他其实很多人都提出这个问题。那这个骆驼祥子那样的作品呢，其实就是老舍就是在告诉我们，在那样的社会凭个人的努力你也不可能成功， 那是到了新的社会，对吧？新中国成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自己凭我狠命的劳动，我能不能建立起个人的家业呢？可能让一部分人是可以的，但是能不能解决所有农民，或者是绝大多数农民，他们能不能过上好日子，这又是个问题。所以这个作者呢，其实就想通过这个梁山老汉他的转变，他想告诉读者一个道理，就是到底哪一条路才是中国大多数农民致富之路，他其实有这个意思。那最开始这个梁山老汉呢，他就是想做一个像郭师傅那样的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就是我们家有好多的房子，35地一头牛，对吧？所以等到这个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了，这个梁山老汉自己啊也不太愿意接受。他其实最开始对梁生宝的做法是不赞成的，说你那么好的庄稼的本事，你自己去种地，你管他们呢？所以在他身上是有一些私有观念的。但是这个梁山老汉呢，又勤劳、善良、朴实，他知道被剥削的痛苦的记忆，所以他在情感上呢，又跟王书记、党支部和生宝们是挨近的。所以虽然说他会怀疑梁生宝，但是他还是在关心着互助合作组的命运。所以这个柳青呢，就是把这个人物矛盾的这个双重性格就给展现出来。展现出来说，这样的人要想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很难的。最开始他是反对的，后来他是有怀疑的，最后他承认梁生宝的路是对的。哎，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创业史啊，就把一个农民在告别私有制的时候这种思想的转变就给刻画出来了。所以呢，有评论者认为啊，就是梁山老汉是当代这个文学人物画栏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形象。 好，那么通过两个典型人物的介绍呢，我们可以了解创业史，了解更多的啊有关这部作品。那么大家如果有空呢，也可以找出来看一看哈。 对对对， 去看一看这部作品。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梁生宝这个共产党员在今天这个形象依然是鲜活的， 对对， 依然可以给我们普通的共产党员以借鉴，可以按照他的这个做法，群众无小事哈，事事关心，那么可以呢让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啊，能够呢从这一篇作品当中找到自己要做什么，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对对，是这样的。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平凡世界的延展阅读呢，我们就和大家呢一块儿品读到这儿。感谢何洁老师啊为我们的做的解析，谢谢您。 好， 听众朋友，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啊，我们要请何洁老师继续来给我们说一说关于《平凡的世界》这部高考的考察篇目啊，我们在备考这方面要做哪些准备。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系列节目。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吾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刚刚是著名朗诵艺术家方明老师为我们做的经典诵读《论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于台湾大学的教授傅佩荣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论语》第三讲《至于道与人》。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儒家哲学、宗教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中华经典资源库邀请傅佩荣先生精彩讲述。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论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立志于道与人。我们说到立志，在《论语》这本书里面，以孔子来说，他15岁立志求学，他希望我们成为君子，所以说君子也是需要我们去立志的。我们常说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立一个固定的志向，一辈子追求，这样是君子。如果是小人的话，经常换志向，改来改去，那就没什么发展了。所以我们谈到说立志这两个字，在《论语》里面特别有它的意义。《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很少受人注意，就是孔子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以前看到这句话只想到金庸的小说，他写《天龙八部》啊，里面的萧峰一代大侠，可以在两军对阵的时候，一个人冲进敌方，把别人统帅抓过来，就完全是孔子所说的三军可夺帅也。三军统帅有可能被抓走，但是后面那一句呢，一个平凡的百姓脑袋里面打定主意，没有人可以拿走。你就知道他这个对比这么鲜明啊，一个人应该自己打定主意追寻自己的人生，这种想法很让人得到鼓舞啊，尤其在古代。类似的想法还有孔子用比喻来说，他说譬如你要筑一座山，只差一竹筐土，子无子也，停下来是我自己停下来。古代对于山有基本的规定啊，围山九仞，功亏一篑，出自于《尚书》，就是一座山是九仞高，一仞是七尺，等于六丈山才能算一座山。如果只差一竹筐土，那就不能算山了，叫做功亏一篑啊。又譬如在平地上，虽然才到了一筐土，如果继续前进，进无往也，也是我自己继续去堆土的。代表什么？人生的成功，人生的失败，完全在于你自己。这都是在古代社会可以说是空谷足音啊，你听的时候就会愤然振作，觉得诶，这样的想法蛮好的啊，让很多平凡的百姓觉得我是应该立点志向，对人生有一番作为。什么作为呢？你把它弄错方向也有问题啊。啊，自古以来你不用教，很多人就立志赚钱呢，立志做官呢，那不是孔子的意思。我们如果从《论语》来看的话呢，就发现孔子谈到志向，加过三个不一样的词。第一个，他十五岁志于学，立志于学习，见贤人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所以他不是很明确。第二个，志于道，立志于追求道。第三个就是志于人，立志于行人。孔子曾经提过，为了道而可以怎么样牺牲生命，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疑，我早上听懂了道，晚上死了也无妨，人生也值了。孔子说我欲人，斯人之疑，只要我愿意行人，行人的机会立刻来到。这句话讲得太好了，为什么？它里面有一些细节啊，不能忽略啊。你说我欲人，我要行人，代表什么？我自己要决定。 你这个人呢是由内而发，譬如说要找本书，要交朋友，也不是我要就有的，要花时间，要花很多力气。在这个世界上，我要就有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由内而发的，我要就有，我愿意行善，我立刻就有行善的机会。我跟任何人来往的时候呢，都要考虑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是否适当。这个适当不适当是你随时可以决定的嘛。譬如我坐在车上，一个老太太上车，我这个时候就有机会了，我立刻让座。我就算是平常跟别人来往，我客客气气啊，别人让我走在前面，我说一声谢谢，哎，这也是我遇人识人之仪，他让我，他也是我遇人识人之仪。所以儒家里面以孔子来说，人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所以我们接着就要问呢，到底人是什么？他说，智是仁人，有智者跟贤人者，无丘身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那请问呢，你为人也可以牺牲，前面讲为道也可以牺牲，至于道也至于人，哎，这两个概念这么样的接近，为什么要分两个字呢？答案在于道是人类的共同的路，只要是人都应该走上人之道。人之道你怎么去理解呢？人有理性，可以思考，可以学习，可以自由选择，这就麻烦了。你给他自由选择，他有可能选错，所以这个时候才有人之道，代表人生的正路，而加个字，正路。你不要说人之路哦，那人之路坏人也有他的路啊，那是偏差的。所以讲到道的时候，就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所规定的人类共同的正路，这叫做道。那人什么意思呢？人这个字是每一个个人自己的正路，差别就在这里。道是人类共同的正路，人是个人自己的正路，这两个是基本上是相合的，但是呢，道是比较普遍的，人是你个别的。所以你注意念《论语》，就会发现孔子的学生没有人问他什么叫道，好像这个道你不用教我也知道了。那孔子本身很在乎，无道一以贯之，他还说我的道不能实现的话，干脆移民算了，道不行臣服浮于海，到海外去了。这个道呢，好像孔子他自己这样说，好像有一套叫孔子的道，那另外一套是人类共同的道，这两套其实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都是道这个字嘛。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他考虑的就是道。所以我们要理解道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是人类共同的正路。那能不能讲具体一点？你要讲具体的话，就是人类已经把我们应该走的路啊，把它具体变成了什么？礼仪，礼这个字。我们常常说周公治理作乐，礼乐。所以在《中庸》这本书里面呢，就直接说，道就是礼。你如果遵守礼仪的规范，也包括法律在内，就是人类的路嘛。那这是比较普遍的路，所以你不需要问太多，现成的资料在那边。而孔子提出来人这个是什么呢？每一个个人自己的正路，这就不一样了。所谓的因材施教，所教的就是根据这个学生的特色，说你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因为你这种个性或者你这个处境应该怎么去做才是对的，这叫做人这个字。所以孔子整个学说的特色，用一个字来说叫做仁，用两个字来说叫做真诚。什么意思？一个人真诚就由内而发，让自己主动去行仁。所以孔子的思想就开始慢慢的进入一个发展的阶段。我们念《论语》，在学而篇第三章就出现了第一个人的字，就是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说，一个人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很少有人，那这听起来有点严肃吧？难道为找个工作说话好听一点，表情好一点，找工作去面试的时候你也说我很少有人吗？孔子不是那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那个人呢，就要理解为真诚。为什么？因为前面巧言令色是表现于外，表现于外的话呢，你内心就很少有真诚的。孔子说很少不代表完全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学 到这句话的时候怎么做呢？以我自己的经验，我巧言令色，但是我很真诚。儒家的思想用两个字来说，就是真诚。人之性是真诚的话呢，真诚才会向善。你如果不真诚，没有善恶的问题，只有利害问题。那你就问呢、啊、人为什么会不真诚呢？就是考虑利害嘛。啊，我这样说对我有利，啊，我这样做对我有利，所以我不见得是我真心愿意做的。那请问一件事情你本来不愿意做，后来为什么会真心愿意做呢？譬如孝顺，哎呀，做孝顺好累啊，让父母满意不容易的。那后来你为什么愿意做呢？想通的道理，懂得这个真诚是由内而发的，你就会想到为什么要孝顺。所以人之性，人之道，人之道是择善固执。所以我们就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孔子的学生呢、啊、请教他有关人这个字的至少有五位，有一个人还问了三次，樊迟三次问人，孔子三次答案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问的时间不一样嘛。孔子跟他说，先难而后获，你先把困难的事认真去做好，然后再想收获的事情。你不要跟别人合作还没做事就先讲收获，那不行。你听到觉得奇怪，先难而后获，这个好像很平常嘛。为什么？因为恐怕那时候樊迟比较年轻，替别人做事就先认真工作，工作好了之后再想别人给你什么样的待遇，什么样的酬劳。第二次樊迟恐怕开始出来做事做官了，孔子跟他讲的很简单，仁者爱人，爱人代表你能够主动去关爱别人，代表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在社会上有点地位了，年纪比较大了，可能做官了，所以你要爱人。很可惜的是什么？你现在问一个人说儒家的人什么意思，我们很多人就讲这句话，仁者爱人，但是仁者爱人只是孔子给樊迟三个答案其中的一个。那第三次呢，樊迟可能要当外交官了，啊，所以孔子跟他说，居属公，执事敬，与人忠，虽知夷狄不可弃也。你到比较落后的地方啊，也不能忽略这三点。平常住在家里面，所作所为，公代表严肃认真，执事敬，做事的时候呢要敬，敬特别是强调什么，认真看待。与人忠，跟别人来往一定要尽心尽力。所以你看，一个问人那么简单的问题，三个答案给同一个学生，代表他没有标准答案的。另外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别人学生问的答案不一样，有一个最简单的答案，一个学生很不满意的，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什么，仁者其言也任，就是行仁的人呢、啊，说话吞吞吐吐，说话慢一点。司马牛听了不太高兴，就说其言也任，这样算作行仁吗？孔子只好跟他说，一般人很难做到说话慢一点的，我们都说话太快了，说完毕之后发现说错了，后悔了，来不及了。所以看出来司马牛这个学生的个性，他后面不断的反问说，这样算作贤人吗？然后孔子就跟他说，这个不容易做到。所以有时候你问他什么叫做人，他的答案是说话慢一点就是贤人，代表什么？你这个人的人生正路啊，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你要对症下药。那有个学生很适合做官，叫做雍，冉雍就是仲弓。仲弓问人，孔子的回答很漂亮，可以写成对联的，出门如见大兵，使命如成大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讲得真好。那仲弓当然很开心啊，他说，我虽然不够聪明啊，也要好好的做老师说的这几件事。我们在大学里面很喜欢引用尚书的话，里面提到克明德，请问这克不是能够吗？克明俊德，克不是能够吗？克都是能够自己彰显自己的德行嘛，彰显高明的德行都是能够。第二个问题，克己的己排在第二个位置，它可以当主词使用吗？那你看论语吧，论语里面类似的语句有多少呢？至少还有三句。孔子说过，无为而治的 那就是舜吧，尧舜的舜。他怎么无为而治呢？东极正南面，古代的帝王呢，在北方面向南方，因为根据中国的易经啊，南方代表离卦，代表光明，叫做向着光明治理百姓，代表大公无私啊。所以东极正南面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孔子的学生子贡请教老师，什么样算念书人呢？孔子的回答，最标准的念书人是什么？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入君命。行己有耻的己不是排第二个吗？他讲的是自己本身的言行有羞耻心，然后出使到各国去，会把国君的任务完成，这是第一等念书人。所以在《论语》里面至少有另外几个地方谈到了己，它放在动词后面，照样当主词使用，这是古人的语法之一呀。所以克己复礼，我把它翻成能够自己做主，或者自己能够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基本上在《论语》本身来说是合理的。后面呢，颜渊就问我从哪里着手，孔子后面就说了我们提过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四个不要做，叫做什么？消极的你不要做，然后再做积极的，你要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你的规范。这一来就把孔子整个思想的核心掌握住了，能够自己做主，化被动为主动。我们这一集谈的是立志于道与人，道是人类共同的规范，人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规范，所以人生必须如何呢？通过各种学习跟请教学问，找到我这个人该怎么做，才是走上人生的正路。以孔子本人来说，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他知道自己该怎么走，那么他就在社会上尽他的力量做他该做的事。他后面呢，有一次跟学生谈到志向，特别让人感动。有一次子路跟颜渊在他身边，他说谈谈志向吧。子路的志向是什么？非常讲道义，非常豪爽，我的车，我的马，衣服跟棉袍，跟朋友一起用，用坏了没有遗憾，了不起。但有一个小小的缺点，他只对朋友好，如果不是朋友，子路就不理你了。接着颜渊说的不一样，无发散无失劳，不要夸耀自己的优点，不要把劳苦的事推给别人，他把自我消解变成无私，无私就超过了子路只对朋友好。后面是孔子了，他怎么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的志向是要让天下的老年人都得到安养，做朋友的互相信赖，青少年得到照顾。这个路是孔子个人的选择的路，也是人类应该有共同的道。如果每一个人都以这个做人生的目标，这个世界还有不好吗？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欢迎您继续收听。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梅山雀，梅是煤矿的梅。我们的性情活泼，不会特别的害怕人的存在，所以即便你靠近我们，我们也不会显得特别慌乱。但是如果你吓到我们，我们就会迅速的飞开了。被笼养的梅山雀也有很多，大多是雄性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雄性鸟的叫声更加响亮，所以得到了不少爱鸟者的青睐。但我们还是更喜欢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中，而不是在笼子里。